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摘雕弓，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35集。夜幕降临，路边蛐蛐蝶声长鸣，周遭行道树只能看出一个模糊的轮廓。三辆马车在晦暗的道路上依次安稳行进，车轱辘旋转，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泾阳坡副本走到尾声，主角团和李准夫妇挥手作别。李府上下离开荒僻的泾阳坡，浩浩荡荡地搬回江南旧宅，而主角团要北往长安城，架不住李准的后裔蹭了他们三辆马车。李准出手必然阔绰，车内非常宽敞，踏上垫着柔软的丝绸软垫，神似卧铺，可供行人安稳休息。车夫训练有素，一路上没有发出任何噪音。林妙妙蜷缩在车里，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衣，借着帘子缝隙中透出的一线昏暗的光，翻来覆去地把玩手里的玻璃片。泾阳坡副本和附加任务的奖励加起来就换来这么一个小小的回忆碎片，还是他看不明白的回忆。那个场景里，幕府的房间宽敞奢华，宽阔的几案前，长相妩媚的女人穿着层叠繁复的弹领裙，手把手地教黑莲花学术法。那时木生看起来不过11、12岁，眉眼还留着两三分稚气，先前那垂在两肩的头发却已经拿白发带高高扎起来了，露出雪白的耳朵和优美的鬓角，堪堪显出少年人的轮廓。那女人坐在他身后，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亲昵姿态，握着他的手悬笔，从右至左慢慢在黄纸上画符，笔尖上沾着鲜红浓郁的丹砂，只拿笔锋细细勾勒，曲里拐弯活像是走迷宫，一笔连缀下来，图腾式的字符密密麻麻地画到了左侧。笔锋一顿，那女人抽开手，低头问他：“ 小生儿，记住了吗？” 那声音如黄鹂交啼，带着向上的钩子，他的脸几乎贴住他的额头。木生并没有抗拒之色，只是沉默地望着桌上的黄纸，不知道在想什么。那女人耐心地从下面抽出一张纸，又将笔蘸满了丹砂，淡淡道：“ 若是没学会，娘再教你一遍。”“ 我记住了。” 他答，声音还是略有沙哑的童声。 可是…… 可是什么？ 他顿了顿，似乎有些茫然。 阿姐曾对我说过，画符切不可从右向左，由内往外。 你姐姐说的对，这便是反写符。 少年骤然抬眼，眸中惊异。 想问我为什么教你这个？ 女人翘起唇角，已经拿起笔，细细密密地在新纸上再次勾勒起来，耐心地仿佛在点妆描眉。 木瑶根骨极佳，3岁上开始修炼，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你半道出家，穆家这些人又不肯好好教你，你若是不自己想些办法，这辈子都不可能赶得上你姐姐。 他已经画好了一张，割了笔，怜惜地抚摸着她的头发。 你不是想要保护姐姐吗？若是不变得强大，下次还是只能躲在她背后。 木生扭头，沉默地望着他在阳光下清浅的栗色瞳孔。他的抚摸愈加轻柔，像是在逗弄一只宠物，红唇轻启，语气散散漫漫：“ 小生儿，你也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对不对？” 男孩抿紧嘴唇：“ 你本来就从黑夜中来，还想披一身的光明，哪来的这种好事儿？” 木生紧握的拳慢慢松开，拈起了笔，像是在和谁怄气似的，一声不吭地画满了一张，只是手有些抖， 收尾时线条有些弯曲。女人拿起纸来细细看，满意的嗯了一声，弯起嘴角。 小生儿果然是最聪明的。 林妙妙仔仔细细看了那女人的脸，确定她绝对不是先前梦里的那个。那张脸给人的印象深刻至极，纵然沦落风尘，哭花了妆，也美得空灵，不似眼前这个女人。美则美矣，却是锥子脸，大眼睛，钩子一样的眼尾，窄肩细腰，酥胸半露，走的是妖媚惑人那一卦。可是木生的的确确叫她娘，二人的动作亲昵如母子，看起来竟然没有任何违和。他接着向下看，门被推开了，小童端着托盘上了茶，恭敬地递到他手边，似乎不太敢抬头直视他的脸。 二夫人。 嗯。他端起茶来抿了一口，挥挥手，下去吧。 二夫人，大小姐回来了，在前厅。 他说着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有些奇怪地看了女人一眼。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将托盘里几碟糕点摆在木生眼前，闻言只淡淡道，我一会儿便过去。小童又好奇地偷瞄了他几眼，躬身退了出去。这个陌生的女人是穆家的二夫人，印象中穆生似乎同她说起过，穆怀江确有一房妾室，此女名叫白怡蓉。穆瑶虽然叫白锦为娘，只唤二房容姨娘，可事实上却是这个二夫人的孩子。只是当时她说白怡蓉为人浅薄，她背上那些鞭痕有一半是这个女人从中挑唆的结果。一旦她没能保护穆瑶，这个女人便会上手打人，亦或是用别的方法折辱她，简直就是恶毒继母的典范。现在看来，事情似乎不像她说的那样。至少这段碎片看来，这个阶段他和白衣荣已经好到了互称母子的关系。林妙妙烦躁地翻了个身，心想，究竟是木生有所隐瞒，还是此事另有隐情。门闭上，女人见他看着碟子迟迟没有动作，便问， 怎么不吃啊？ 木生有些迟疑，睫毛颤动。 我很久不吃甜的了。 女人低眉， 吃吧，都是你原先爱吃的。 她拈起一块凝视着，漆黑眼里满是茫然。 是吗？ 她的手有意无意地拂过她头上发带。 你身上的忘忧咒一时半刻解不开，想不全也是正常的。娘怎么会骗你啊？ 他看着他吃糕点，嘱咐道， 小生儿，反写符的事情不要跟别人提起。 他一顿，随即点点头，末了冷不丁抬头，神色很认真， 嫁入穆家可是你所愿。 他唇畔微笑淡淡的，和他栗色的眼珠一般漫不经心。 小生儿不是一直想要个爹吗？现在你有爹，也有了娘，还有你最爱的姐姐，我们一家人都在一起，岂不是正好？ 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